国际社会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是又一轮太阳。尼日利亚的进步人民联盟和进步复兴党推举金正恩同志为全国名誉主席。尼日利亚全国金热诚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推举他为名誉主席等外国政党团体向金正恩同志授予了名誉称号、勋章、奖章、奖状和证书。美国杂志《时间》评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2012年第一名人。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评选金正恩同志为世界最大关注的十大名人之一。在中国举行的2012年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也在全体投票者的一致赞成下评选金正恩同志为2012年海外十大名人之一。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等外国人士热烈称颂金正恩阁下，说他是当今时代的太阳，他实施世界任何政治家都未能实施的关爱和信任的政治，人的政治使人类倾倒。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等世界共有20多万家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杂志、公报和网站高度赞扬了金正恩同志向全世界彰显主体朝鲜国力、努力打造一心团结美丽花园的杰出领导能力和崇高的人民性风貌。